怎能忘记旧日朋友，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，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。 生歌唱，友谊地久。